向彼此的寻找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爬沙擦裙，太多心啊，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下头，想吹风想自由，想要一个手牵手去看海，把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 形容它有多美，它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想得我好累。我再也没有办法抑制它的余味，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个傻男人为了她不睡，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拼命等于给她睡，虚荣在作祟，越强大就越陶醉。她没有不爱谁，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想入非非，抢手的玫瑰总有一天会枯萎，为我没人追，怀念当初有我陪。他的泪开始飞，让我飞让我醉，唱一个心碎，唱到所有人伤痕累累。再也没有办法形容她有多美，她的周围有太多人献媚，像一朵玫瑰，唱得我好累。我再也没有办法抑制她的余味，进而又退，我精神快崩溃。一个傻男人为了她不睡，太愚昧却舍不得撤退，抢手的玫瑰等于给她睡，虚荣在作祟，越长大就越陶醉。她没有不爱谁， 的心动， 别被切破， 别要它为我。 抢手的玫瑰，一脸冻雨给他睡， 虚荣在作祟，越想他就越陶醉。 他没有不爱谁， 也没有选择谁，放弃会让人山雾霏霏。 抢手的玫瑰， 总有一天会枯萎，怀念当初的我。 Oh,

好多年不见，回家的路仿佛太远，人和物都已改变。什么是从前？ 餐前吃个橘子可以不长胖哟。多数的柑橘类的水果含有生物碱，能够促进体脂分解，提高新陈代谢。此外呢，橘子富含膳食纤维，餐前吃有助于减少脂肪的吸收。值得提醒的是，表皮泛青没有成熟透的橘子含有生物碱的含量更多哟。 我在哭着，我还不够好，抱歉，我不服人。时间一晃动，却已经模糊了我们的爱，没有放手着。我很努力想着你，却都是真，跑腿的你始终慌乱陪衬，全世界静止了，我也真的失去你了。不心疼，怎么会发生我们两个人快变成陌生人？失恋谁不能，都不要再问，要心这道青春。

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 微笑 品味之选。 不要说机会从来没有出现过，它曾经出现，只不过你舍不得放不下自己拥有的东西。曾经认为自己很宽容，直到有一天才明白，宽容不仅是原谅，还需要自己能够。 心善良，看着你睡得好的方向，好梦能不变我的天堂。忍不住我就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来这一泡开人海茫茫，睡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想要抱不疯狂，一阵阵热热轻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哎，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淡淡，相思放不释放，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疯狂，一阵阵热热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哎，我却摇摇晃晃，一路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哎，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释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接下来是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叫做《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与对立的状态成为蔡健雅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旧是穿透人心的，音乐风格趋向一致。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带来的《爱情来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爱很是艰难，心海，不爱。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呆，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呆，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接下来听歌，在邰正宵的音乐世界里，你能找到什么呢？谦卑的、无悔的、深情的、安慰的、励志的、流泪的、思念的、伤心的，等等等等。在邰正宵的歌声里，听见了情歌的无限可能，听见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情歌。现在听到邰正宵带来《泪流一点点》， 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伤思念忘不掉，红了眼。分手的语言，曾经隔着海岸线，恨你在他身边，深情的期限，泪流一千遍，把我的世界都给你，也心甘情愿，心碎的祝福要你听见，只要你靠在他的右肩。流水的恩典，我就会成全。用我的生命交换你幸福到永远，能苦与孤独我都眷恋。从今天到永恒的明天，我的爱不会变，无尽的期限，泪流一千遍。

区最大的樱桃园宏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也开园了，品种齐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园内随便吃，出园按斤卖。这个夏天到宏远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度假休闲，园区接待团体游客、自驾游客，详情请咨询153-4316-7959、153-2664-0157，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地址：西柳村宏远樱桃园。这里是新闻种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 你的微笑 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水木年华，叫做《昨日重现》，来自清华校园的水木年华组合。每一首歌里都有青春的影子，在水木的歌里依然能够找到那种最初的东西，那些被生活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美好。一起来听到《昨日重现》。 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把羞涩的最美感张开，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初的苍老是等待，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我现在还在 原地徘徊。呀呀呀呀呀呀呀，每当秋日的风吹来，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都期待昨日重来。呀呀呀呀呀呀呀，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 这份爱最好的礼物，如果今天你还在我身边，你会牵着我在沙土街头漫步，只是爱已结束，你走到了远处，我看着台北心里慢慢起舞。幸福，虽然这份爱就让我没退出，你怀里的温度秘密把我抱住，就算从今后我要自己面对冷酷，不怕在我身边 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梦想在对我召唤，等待勇气点燃，向光穿透黑暗。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奔跑在这彷徨的时代，努力自我所爱，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精彩，不彷徨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自在，对于这世界才能算不平凡。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笑着把眼泪擦干，在渺小的尘土，谁愿低头认输，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呐喊、yeah! 奔跑在这茫茫的时代，努力自我所爱，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存在，不彷徨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自在，对于这世界要活出我的姿态，要最闪亮的存在、yeah! 就是在这茫茫的时代，我最热血的姿态，小宇宙燃烧才算最痛快，多彷徨失败都不奇怪，比未来多期待，向明天出发，不必等就现在。不怕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20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等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是 四个习惯来帮你防脱发。脱发严重了，除了体质的原因之外呢，日常护理也有重要的影响因素。想要护发防脱，记住以下四点：第一啊，头发未干不要梳；第二呢是洗头不要过于的频繁；第三呢是护发素不宜用太多；第四呢是用干毛巾把头发包起来。 不是英雄，不渡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 独自走山上奔波，月光打温柔，早早不能说，一心要那金州游，一诺一诺，听说安度淡泊。东河落叶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 光太温柔，草草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游，一诺一诺，别说安多奔波。东河落叶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丹麦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快步走和慢跑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下降很多。快步走和慢跑可以使代谢综合症危险分别降低50%和40%，而每天以正常步速散步一小时，反而对代谢综合症方面没有影响。 一颗关于爱的树苗，每一天阳光都会与我说话，呵护着脆弱的成长时刻，等待着成为坚强的大树。在下雨的夜晚，我来到你窗前，挂上一道彩虹。当你迷失方向心，会是最温暖的家。一圈又一圈圈起你在我的心里面，数数看

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走到一条陌生的道路，总是害怕迷路；繁衍一场陌生的戏，总是害怕出错；追求一个陌生的女孩，总是害怕失败；面对以后人生的道路，同样害怕跌倒。人都是脆弱的，都是跌倒。 青春到夜晚，世界不停地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它将我唤醒。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不轻易的绽放。总有一种感觉，走过了一万年，只因为这盏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当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我没有分别。时间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我要为你歌唱，在每一个地方，醒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醒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崔子格和鲁士郎的合作，叫做《花蝶恋》。崔子格自出道以来呢，就以形象百变、动静皆宜著称，每次推出歌曲总会给歌迷带来惊喜。一起来听到《花蝶恋》。 曾经神化不掉的一瞬间，人间踏遍不出你的眉宇间，生生世世岁岁年年成疯癫。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仍

这首歌呢来自艾尔顿·约翰，叫做 Blue Wonderful。 从艾尔顿·约翰崛起成名这一段时间里呢，正巧是流行音乐一个转折时期，他的出现象征着摇滚乐向视觉性和戏剧性方向发展，还是七十年代最伟大的摇滚歌手。 I breathe in, I breathe out, I just breathe. And you're so well, blue wonderful, blue wonderful to me. Laughter swimming in your eyesI dive in, I dive deep, I just swim and lose myself. You blue wonderful, blue wonderful again. Don't you know where you go, I will follow. And your footsteps are 5 miles deep. Addicted like I am to the blue.Of all the blues I need. Yesterday was someone else's song. In 65 summertime long ago, long before you came, blue wonderful, the blue wonderful I know. It's just something I've just left behind in the past, far away used to be. But your presence, my blue wonderful to meWhen you want to, just don't let the wind take you free. Stick around the light that brings you home. Don't ever hang around with the breezeThere's a prayer of some kind. I breathe in, I breathe out, I just breathe. And you're so well, blue wonderful to me. That is swimming in your eyes. I dive in, I dive deep, I just swim. I lose myself in you, blue wonderful again. I lose myself in you, blue wonderful.New wonderful, new wonderful, new wonderful again. Away